爱不声不响，我喜欢这种收场，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。 对着镜子写下每天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感知人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后就继续打的唱，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笑得那么坦然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。 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。

曾黑白一庄严，纸上落英万千，曾明日如从前，回首作别少年，曾你整个秋天瘦一样落款怀闲。苍穹上万座，是非磊落，谁疯魔般执着？前世太多，却也无心戳破。借酒冷漠，狂草一笔洒脱。赠语言一生暖，一笔书阑珊。赠黑白一庄严，纸上落英万千，赠明日如从前，回首作别少年，赠你整个秋天手一样落款怀闲，赠晨雾是醉眼，心系上梦前，赠日暮挂玉帘，拂过半壁尘烟，曾经瞬间激情半生雨天，赠你一场疯癫，天地间再醉百年。 不在乎受伤害，总是会默默的等待，你需要时我永远会在。

窗。